154集，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新年的这几天，任意没有一个夜晚能睡好，他反复想着他和宫应贤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那些美好的回忆，此时就像掺了刀子一样，令他痛彻心扉。常常一回神，天就已经亮了。即便如此，天明后他还要装作寻常的样子执勤，以及和战士们家属们过大年。中队出钱包了大巴车，这几天带外地家属去热门景点逛逛。仁义和曲阳波轮流在中队执勤，幸而没有什么大的警情，让仁义能够抽出更多时间陪他爸，以及偷偷打听新的养老院。初五那天，任向荣说道， 我一直在你中队住着，多不方便呢，影响你们工作，差不多送我回医院吧。 仁义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告诉他爸，他们要换一个地方。他看得出来，他爸在宫应贤的医院住得很舒服，24小时享受最好最专业的护理，环境又好。哎呀，自然不是之前在家里请保姆能比的，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更是最好的养老院也无法提供的。可他宁愿回到带他爸定期跑医院的日子，也不会再让任何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伤害他爸。仁义已经联系好了一家高端养老院，也趁着他爸睡觉的时候过去看了，各方面都挺好，虽然价格比他预算的还是要贵不少，他也认了，反正他衣食住行都在中队，工资也没处花呀。准备好之后，仁义把想好的借口告诉了他爸。 爸，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啊，那个医院过完年政策做了调整，那什么慈善名额没有了。 他脸上为难的表情并非是装的，而是真的，尽管不是为了钱。任向荣的眼中顿时显出失望。 意思是要住的话得自费了。 费用很高。 多高啊？ 挺高的。 他愧疚极了，一开始就不该接受宫应贤提供的这些优越条件。他一直信任着宫应贤，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，哪知道这背后隐藏的是别有用心。 啊，那就换一个吧，你也不早点说，我跟医生护士道个别，人家对我都挺好的。 对不起啊，爸。 说什么胡话呢？没事，我呀哪儿都是住，哪里能比部队苦啊？医院还有好些东西没拿，你有空去一趟，顺便呢替我跟人家道个谢。 好， 那之后 我已经跟你联系好地方了。 仁义拿出一个宣传册递给任向荣。 那这里条件也很好，你放心，不会住很久的，等警察抓到那帮纵火犯，我就把你接回家。 嗯，没事儿。你战友的事儿我听说了。 仁义怔了怔，低下了头去。 嗯，不想告诉你的，怕你担心。 你应该告诉我，我不仅经历过跟你一样的困境，我还是你爹。 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不敢告诉你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心早就平静了，有一天你也会平静的。现在确实是最难熬的时候，但你要知道，你努力活着，努力保证其他战士的安全，努力救更多的人，就是对他最大的缅怀，而不是一味的自责和悲伤。 你们现在好多了，现在居民防火意识提高了，各种火警报警设备都比较规范，你们用的器材设备也高级了，所以消防官兵的伤亡率照我们那时候下降了太多。但这毕竟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战场，伤亡还是难以避免。作为中队长，你不仅要有踏进火场的勇气，还要有面对悲剧的勇气。 是啊，现在伤亡率是下降了不少，你那时候更难受吧。 任向荣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眼神却是空洞的。 年纪大了，没有太多激烈的情绪了。反正啊，过不了几年，我就能跟他们团聚了。 仁义听得心酸不已，他爸是他一生崇拜的英雄，从小到大他都希望能成为像他爸一样的人，所以他更无法接受龚应贤的所作所为。这些天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络，这样也好。仁义甚至不知道还能和龚应贤说什么，他原本期望龚应贤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，但是没有。龚应贤承认了，而且这些事虽然瞒着仁义，但并不隐秘，很容易拆穿。可龚应贤还是做了，就好像并不在乎被仁义发现，以及被仁义发现之后会不会生气和伤心。仁义的心被龚应贤捅了一个窟窿，时时刻刻都还在淌血。趁着他爸睡觉的时候，他开车前往医院，打算把他爸的东西收拾一下搬回来。平时接待他的彭医生休年假去了，值班的护士长见到他热情地问： 任队长，今天把老队长送回来吗？ 我今天是来办理出院手续的。 出院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 具体情况你跟你们领导沟通吧，我今天只是来办手续，然后把我爸的东西拿走。非常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他的照顾。 这个我给领导打个电话可以吗？老队长是我们院最重要的病人，我做不了主啊。 我能做主，医院不是收容所，我们想要离开就可以离开。 不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任队长，您先坐着等一会儿好吗？我去打个电话，就算你要出院也有些手续要办，不要着急啊。 我先去收拾东西，你打电话吧。 仁义来到他爸的病房，巡视四周，发现这个房间里已经有了他爸的生活的痕迹，就像一个小家一样。原来这里也真的是像家一样令他放心的地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整理，毕竟是生活了几个月的地方，东西还不少，他一趟是拿不完的，就来回往车上搬。搬到第三趟的时候，见护士长满脸愁容地走了过来，为难地说： 任队长，老队长的治疗正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，这段时间的效果都很好，这时候放弃就前功尽弃，太可惜了。 仁义心头火起，但他没有对一个无辜的护士长发火，只是耐着性子说： 你们领导没有告诉你我要办出院的原因吗？ 彭医生说明天就飞回来，希望能先跟您聊一聊，您不要急着。 不必了，我要马上就办，你出手去办，要签什么都准备好，我搬完东西就来签字。 任队长。 搬了好几趟，终于把东西全都塞进了车里。仁义抹了抹额上的汗，抬头看了一眼这个豪华到不像医院的大楼，吁出一口气，信步走向大堂，准备办出院手续。护士长并没有给他任何文件，但也没像方才一样劝他，只是说： 任队长，您先在这里坐着等一下，我们正在准备老队长的病历和在院期间的相关资料，需要一些时间，您喝点什么？ 不用了，我去我爸病房等着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落下的，你准备好了叫我吧。 哎，好的。 仁义回到那间病房，坐在了平时他爸坐的位置，看着窗外那片平时他爸看的风景。院子里种着很多的法国梧桐，还有造型优雅的花坛，春夏的时候鸟语花香，风景宜人。现在是冬天，虽只剩下枯枝残叶，但又别有一番萧瑟的美。只是风景再美，若是日复一日的看，也肯定是要腻的。而他爸曾经拥有蹿岩越脊、徒手攀壁的好身手，即便是不执勤的时候也一刻都闲不住，这样的人却落得腿脚不利，要与拐杖轮椅为伍，是何等的残酷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，正是宝生化工厂那可怕的爆炸。 人也不知道自己老了的那一天会不会也落得一身伤病。按照他现在的受伤住院的频率，怕是跑不了，但是他不后悔。一个人只要认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，就会一往无前。但凡熟识他们父子的人都说他们很像，很像很像，所以龚应贤质疑他爸，对他来说也等于在质疑他自己。任毅甩了甩脑袋，他已经尽力让自己不闲着了，为何还是要反反复复地去想龚应贤呢？去想一个利用他和他父亲的人。任毅看了看时间，决定去催一下护士长。他刚走到门边，病房就被从门外面拽开了，他的手还握着拉手，整个人惯性地被往前带，险些撞上开门的人。任毅抬头一看，心跳怕是停了一拍。 龚应贤。 龚应贤的脸色十分难看，看起来比平日还要苍白，整个人气喘吁吁的，似乎是匆忙赶来的。他盯着任毅，就像要用目光穿透任毅那般盯着。任毅后退了两步，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心脏传来不可抑制的痛。龚应贤走进了病房，带上了门，低声问： 你要让老队长出院？ 你很意外？ 他在这里接受的是全世界最好的治疗和护理，而且成果。 闭嘴！你怎么还敢说这种话？ 任毅，我不想伤害你父亲，催眠是在保证他安全的前提下，我也不会再这么做了，我也道歉了。你…… 龚应贤说得很艰难，他这辈子从来不向任何人示弱，从前两人有了矛盾也都是任毅主动来找他，可是这一次，呵，整整五天了，他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手机，希望任毅能主动跟他说一句话，哪怕一个字，可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从白天等到黑夜，又等到天明，没有等来任毅的只言片语，哪怕是指责。任毅不理他了，这个认知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任毅点点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龚应贤，只是眼圈逐渐赤红。 你道歉了，但我不接受。你怀疑我父亲是纵火犯，这是对他的侮辱。你未经我允许对他进行深度催眠，这是对他健康的损害。你瞒着我做这一切，甚至凭着我对你的信任骗我签下免责协议，这是对我的利用和背叛。龚应贤，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 龚应贤浑身大震，顿觉心口剧痛。 眼前的人是任毅吗？不，不可能。 他觉得那个总是格外温柔又格外纵容他的任毅，不可能这样对他。